这海一片满怀倦，无泪也无言，望着天一片，只感动情怀乱。我的心又似小木船，远景不见，但仍向着前。谁在命里转载我每天挣扎？人海里面，心中感叹，似水流年。不可以留住昨天，留下只有思念，一串串永远缠，好看烟波里可怀念，怀念我。外貌早改变，处境都变，情怀未变。留下只有思念，一串串永远缠，好看烟波里我怀念，怀念往年。外貌早改变，处境都变，情怀未留下只有思念，一串串永远缠，好看烟波里我怀念，怀念往年。外貌早改变，处境都变，情怀未留下只有思念，一串串永远缠，看烟波里我怀念，怀念往年。外貌早改变，处境都变，